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有这么一条新闻啊，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张衡地动仪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首先是有报道说，2017年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材7年级上册中，关于张衡地动仪的内容被删除了。随后人教社否认了这个消息，表示课本中对地动仪还有专门的介绍。这件事引起了网友们对地动仪的讨论。历史上真的存在张衡地动仪这个东西吗？它是怎么被复原出来的？又遭到了哪些争议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张衡地动仪和它的复原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咱们先来说说张衡地动仪。大部分中国人呢，都是在中学的历史课上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地动仪的故事。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这个地动仪长得像一个酒樽，内部有一个细长垂直的杆直立在正中间。地震的时候，这根直杆会导向地震的方向，击落那个方向的龙首，龙口就会张开，吐出一颗铜丸，落在下面的铜青蛙的口中，观察者就可以判断出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张衡所处的东汉时代，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地震比较频发。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从公元92年到公元125年的30多年间，一共发生了26次大地震。地震波及的区域大到几十个郡，引起了山崩地裂、房屋倒塌、江河泛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张衡对地震就有不少亲身体验。为了掌握全国的地震动态，他经过常年研究，终于在公元132年发明了后风地动仪，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架地震仪。当时张衡还利用这架仪器成功地测报了西部地区发生了一次地震，这比起西方国家用仪器记录地震的历史早了1700多年。作为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典范，张衡地动仪被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所熟知。但是大部分学生，甚至包括讲述这个故事的老师们，也许都不知道，这个故事诞生的时间并没有那么远。因为一直到了1950年代，这个故事中的地动仪才被复制出来，才进入了教科书中。根据史料记载，后风地动仪早在公元200年左右就失传不见了，没人见过它到底长什么样，连图画记录都没有留下来，留下来的只有一些文字的记载。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其中涉及到地动仪，只有司马彪的《续汉书》、袁弘的《后汉纪》和范晔的《后汉书》这三部。这些史料中关于地动仪的记载倒是都差不多，外形方面都说是圆径8尺，形似酒樽，外有8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承之，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地动仪外头有8条龙，每条龙下面对应一只蟾蜍。地动仪的盖子部分，三部书的记录也基本相同，有说合盖隆起的，也有说其盖穹隆的，意思都是说上端的盖子要隆起来。而关于内部构造，三部书的说法也差不多，尊中有都柱，傍行八道，师官发机， 明确说明了地动仪的内部有一个柱子，通过触动其中的机关碰到旁边的八条龙，从而来反馈地震的方位。虽然这几本史书的记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但是对于这么一个精巧的仪器来说，没有图纸，光是凭借这点简单的描述，后人还是很难去复原制造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地动仪的绘图也罢，照片也好，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得说到张衡地动仪的复原经过了。 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最近引起争议的张衡地动仪。这个争议按理来说很简单，就是有媒体说张衡地动仪这个内容从教材上删除了，而人教社呢也很快辟谣了，我们没删除。事实上，这么一条简单的新闻能够引起网络的热议，归根结底不在于教材上到底有没有地动仪，而在于地动仪它到底是不是曾经真正存在过。咱们一提到地动仪，前头都要加上它的发明者张衡的名字，不过对于真正存在过的地动仪实物来说，它的前头却要加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已故的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先生。1934年，当时的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专业的学生王振铎萌生了复原史书记载的张衡地动仪的念头。他首先进行了考证，近代最早复原地动仪的人是日本人福部一三。有记载显示，他在1875年就对地动仪的外形进行了复原。此外，英国地震学家米伦也尝试了对地动仪的复原。而中国近代可考的对地动仪的复原是建筑师吕彦直在1917年发表的设计图，他的设计和英国人米伦的样式大致相似。到了王振铎这儿，由于史料中关于地动仪内部结构的记载比较简单，他就遵从了英国地震学家米伦的悬垂板结构理论，也就是从地动仪的上部垂下来一根板，用来辨明地震的方向，并且控制相应的机关。就在王振铎发布他的复原结构图的一年之后，1937年日本地震学家秋元尊理也发布了由他复原的张衡地动仪论文。和王振铎的思路不同，秋元尊理提出了直立杆原理，也就是在地动仪中间放置了一个倒立的直杆，地震的时候直杆倒下，从而触发相应的机关。不过中日两国在复原地动仪的争论还没展开，战事就爆发了，悬垂板和直立杆谁对谁错也就没了下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振铎在文化部文物局工作，职位是博物馆处的处长。当时为了弘扬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国家要求博物馆复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为陈列和宣传之用。王振铎就接到了任务，去复原张衡地动仪和四大发明中的司南，也就是指南针。这次王振铎否定了自己1936年的设计，他根据《后汉书》中《中有都注》的记载，并且借鉴了日本人秋元尊理的直立杆原理，用了一年的时间，在1951年设计复原出了1:10比例的木质张衡地动仪模型。1952年4月号的《人民画报》对这尊地动仪模型进行了报道，在报道的末尾专门写道，这里介绍的这个模型是我们在1951年设计完成， 主要是根据《后汉书·张衡传》的记载以及考古材料而复制的，也就是明确说明了它是一尊后人的复制品。到了1953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特种邮票，主题是伟大的发明。这套邮票一共四枚，分别印着司南、张衡地动仪、祭礼古车以及浑天仪。接下来，这尊由王振铎复制的张衡地动仪就被编写进了全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只不过在历次修订的教科书中并没有提到这是由后人根据文献和自己的理解来复原的模型。因此，一代又一代的老师和学生就这样认为课本上的图片就是当年真正的张衡地动仪了。经由复原的张衡地动仪在那个年代里还承担了对外友好的使命。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曾经多次走出国门展出。它甚至作为人类文明的化身被放置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部。而和它并排展出的是美国人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但是经过各种报道之后，外国地震学家也误认为王振铎的模型就是张衡地动仪的原物。所以从1960年代开始，这个地动仪就不断地遭到了中外地震学界的质疑。就连王振铎的老朋友，中国地震学的奠基人傅成义院士也指出这个模型存在一些原理性错误。傅院士还对朋友口不留情地说，房梁下掉块肉都比你那个模型强。王振铎复制的地动仪模型一直争议不断，那怎样才能复原出更具科学性也更接近于史籍记载的后封地动仪呢？下一位关键人物即将登场，重启张衡地动仪的探索之路。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2009年正式开馆的中国科技馆新馆展出了一个新的地动仪模型。这个模型是由中国科学院教授冯瑞团队来复原的。观众们可以亲自动手按下按钮，观察在不同波形下地动仪的不同反应。只有横波到来，地动仪上的龙头才会吐完，而其他来自纵波的震动，地动仪就不会有任何反应。这就意味着类似关门、汽车驶过、巨大的炮声等声响并不会干扰到地动仪的监测。在王振铎之后，冯瑞教授就是张衡地动仪复原的第二位关键人物了。咱们让时间先回到1966年。那一年的三月，河北邢台发生了两次大地震，一次是 6.8 级，一次是 7.2 级。当时冯瑞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他们曾经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参与抗震救灾，并且印发了各种宣传地震逃生的小传单。其中有一条传单说的就是在房间里倒立一个酒瓶子，如果瓶子倒了，就是地震来了，人们应该马上逃离。这样的常识冯瑞都不知道说给多少人听了。直到2002年的一天，国家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防灾博览杂志的编辑武玉霞找到了冯瑞，问他为什么在一篇科普常识中写的是地震没地震抬头看吊灯，而他早年散发的传单却是教人们倒立酒瓶子呢？看吊灯的原理就是验震器的惯性原理，也就是悬垂摆原理，倒立酒瓶子这原理又是什么呢？这个发问一下子问住了冯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冯瑞教授开始翻阅那篇描述了张衡地动仪的《后汉书·张衡列传》，他根据圆径八尺这个范晔留下的数据做了倒推的计算，算出了都柱的高度。2003年河南博物院在网上张榜招贤，寻找能让张衡地动仪真正动起来的人。说起来啊，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复原出来的张衡地动仪曾经在出国展览的时候 由于没有合理的内部结构，也没有模仿地震的震动台，龙口中的铜碗吐不下来，还得让讲解员用木棍捅一下，龙口中的铜碗才会掉到下面青蛙的口中，场面那是有点尴尬。如果能够复原出真正可行的地动仪，才能展示出铜碗自动下落的场面来。冯瑞教授的团队接下了河南博物院的任务，团队中除了科学家，又加入了文史界的帮助。学者们进一步翻阅史书，找出了更多关于张衡地动仪的记载。最初196个字的记录变成了238个字。别看只有200多个字，冯瑞教授的团队就是通过这些文献算出了张衡地动仪的高度、悬垂摆的长度、还有震荡的频率等等。与此同时，课题组还调来了陇西地震的历次波形图，通过波形图的计算，证明了张衡地震仪在公元134年的确是测到了陇西的地震。张衡地动仪就不再是一个传说和神话了。在如今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关于地动仪的介绍出现在了课后活动的环节中。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东汉张衡发明创制出世界最早的地震仪器地动仪，但是这个地动仪早已毁损失传。后来人们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结合自己的研究，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地动仪复原模型。请搜集不同的复原模型，并尝试理解这件古老的验震器的设计原理。而冯瑞教授和他的团队在一篇相关论文中又是这样写道：19世纪福布一三把文字变成了猜想图形，20世纪王振铎把图形变成了展览模型，而复原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不断逼近历史的过程。也许目前的复原还并不完美，只能说它是我们在当前这个时代对张衡的理解。希望未来还会有人能够做出超越，能够更加接近历史，接近张衡。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东汉张衡地动仪的复原经历。其实，在历史上有不少中国古代的发明成果，都在时间的长河中遗失了真迹，而后人也在不断的研究，试图复原历史。说完了地动仪，咱们今天还剩下一些时间，再来跟大家简单说几个古代发明的当代复原。最近一场中国古代科技展刚刚结束了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展览，开始在希腊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继续巡展。这场展览精选了中国古代天文纪实、航海导航、造纸、印刷、纺织机械、古代机械和传统手工艺等六个领域，一共88件展品，向希腊民众展示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这场展览中所展示的一项发明就是来自当代的复原品，这样发明叫祭礼鼓车。巧合的是，它的复原者正是复原张衡地动仪的王振铎先生。祭礼鼓车又叫祭礼车、大张车，是中国古代用来记录车辆行过距离的马车。这个车有上下两层，每层都有木质的机械人，下层的木人打鼓，车每行进一里路就敲鼓一下，上层的人敲打铃铛，车每行进十里路敲打铃铛一次。您听明白了吧？这个祭礼鼓车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汽车仪表盘，是可以记录行驶里程的。祭礼鼓车您可能以前没听过，下面这个车您一定听过，它就是《三国演义》里出现的木牛流马。 木牛流马其实也是一种车，相传是诸葛亮的发明，是一种军队运粮食用的工具。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千百年来，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一直是争论不休。在我国各地都有不少民间发明家试图去复原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有的甚至在这上头研究了几十年。2010年，四川广元的木匠何多宪展示了他花了5个多月造出的木牛流马，腹中可以装载400多斤的大米，是用手推或者手牵作为动力的。2011年，荷兰著名艺术家杨森发明了凭借风力就能够自行行走的现代版木牛流马仿生兽。2012年，湖南一位职业中专的教师黄佑军又复原了一个版本的木牛流马，是利用杠杆和连杆原理制作而成，特别适合在山地行走。根据近代以来学者的大量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木牛流马是一种人力推动的四轮车。木牛的体量比较大，流马算是它的简装版，所以现在想复原木牛流马的人千万不要被木牛流马这个名字迷惑住了，非要做出像牛或者像马的东西，它们其实就是大小不同的四轮人力推车而已。今天咱们聊了张衡地动仪的复原，又简单介绍了其他几样古代发明，他们的真迹虽然遗失在了时间的长河中，但通过后人的复原又重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节目的最后就送出一首萧亚轩的《穿越时空遇见你》。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发誓一个不知情人，心细数情节，有个女孩正在那想念，转身脸目后，面带羞怯回头，锦绣女子轻佻的带着一些似曾相见，不可思议般出现，四目相对仿佛是缘，转身脸目后，面带羞怯下，yeah.